聂修没有说什么，只是从容地把一样的一份材料清单连发了五次。收到清单的五家工会会长本已有心理准备，但再看到时，却也不得不又咬牙了一番。相比最早的那份报价，清单上的材料数目显然又有提升，对此五工会的人也都是无可奈何。说是趁火打劫也好，此一时彼一时，这个时候提升价码，吴家也不是一点都没有想到。吴家只是心中愤愤，却再没有人提出，回复的消息都是清一色的确认。随后双方约见了交易地点，清单上材料不少，叶修还专门清理了一下物品栏。相约的地方是主城里的安全区，自然也不太用顾忌会不会是什么陷阱。到了地方一看，顶着五家工会名字的五个玩家角色都已经到齐，当然也都是等级榜前一百的。虽然这一天这些工会过得十分坎坷，等级榜上名次乱换，但至少整体名单还没发生变动。不过真要这么持续下去，谁也不敢说这等级榜前百是不是会替换上来一些新面孔。 大家辛苦了。 叶修指示自己过来，对方人虽多，气势上却是完全败了。没个人说话，最后还是叶修主动开口，结果一说话又是噎了一口气给众人。 谁先来交易啊？ 叶修问着。 我先来。 一个角色朝君木孝身边走了过来，只是游戏里的角色而已，此时却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。几人发现这真的很像是受降仪式，而他们正是投降的一方。 哦，是你啊。 叶修看着第一个过来交易的玩家名字，翻了翻记事本。 死了五次，辛苦了。 死了四次的烟雨楼代表匆匆交易完毕，泪奔而去。 你死了三次不容易啊。 第二名上来交易的中草堂玩家也被叶修这样点评了，也是快速交易完毕转身就走。 四次，两次。哎呦，你不错，居然没有死过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来我们星星发展啊？我们工会很需要像你这样运气很好的人。 最后一人上前的玩家叶修在记事本里没有打过叉，顿时大为赏识，还笼络了一番，结果人也是交易完后就气哼哼地走了。 太坏了你。 一边的陈果看着叶修收材料，当然知道叶修这可不是在真心笼络，只是在冷嘲热讽罢了。用专业术语来说，这是在说垃圾话。一边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，一边还要鄙视一下。 五家还有两家，看来是不肯了。 叶修看着记事本上，最后是301度和呼啸山庄这两家工会没有和他进行这方面的交涉。 确认一下。 叶修好友名单里两家工会的会长也都有，当即各发了消息过去。两家的回复意思也差不多，就是惹不起了，咱躲。 唉，好可惜啊。 叶修叹息着。对于他而言，当然更欢迎对方给他提供点材料了。这样退去别的练级区的工会，练级速度虽然变慢，但对于星星这种才刚刚开始的工会，制造出这样此消彼长的局面，其实也赢不到多少优势。大家根本就还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呢。他们这种退让，更高兴的恐怕会是其他的俱乐部工会。对于叶修而言，他更喜欢换些材料这种优惠的东西。 嗯，收获不错啊。 最后数着包裹里一堆堆的材料，叶修也是非常满意。虽然此时获得材料并不是千机伞提升所必须的，但有了这些资本，所需的材料也完全可以用交易的方式来获得。接下来除了一些数量上会极其有限的材料，余下的靠着一直以来的积累，已经完全可以为千机伞提升到50级铺平道路了。而更关键的提升还在之后，因为之后的提升叶修也再无这样清晰的选材列表，需要根据一直以来的思路逐步的研究实践下去。这过程中有可能会因为选错了材料而把千机伞搞坏，那样就只能从头开始再建。所以材料的积累也并不是到此为止。50到70这个等级阶段的摸索，叶修也并无信心可以一次成功，就算一次成功，却未必能达到自己最满意的效果。千机伞的提升，50级以前只需要赚取材料，50级以后才算是真正的开始。心下盘算着这些，叶修已经把新弄来的材料全都堆回了仓库。从开始只是代打换取零星的材料，到后面和王杰西建议赌约，再到规模的出售副本记录，再到这次受降赔偿，仓库中的材料由低到高已经是堆得琳琅满目，而且这些可清一色的都是稀有材料。一旁的陈果看得眼睛直接就直掉了，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规规矩矩的荣耀玩家，就是把他玩这么多年得到过的所有稀有材料堆在一起，都远远不能和眼前相比。 这游戏究竟是怎么玩的呀？ 陈果有种想哭的冲动。收拾完仓库出来，叶修收到消息，是叶渡寒潭那边还在兴冲冲地报告着他们的发现。 哦，不用了呢。啊，怎么？ 叶渡寒潭问。 他们不会再捣乱了。 啊？ 叶渡寒潭顺势明白了，不过有句话他很想说，却终于是忍住了。捣乱的是你才对吧？一切处理完毕，千波湖这边，301度和呼啸山庄两家工会已然是悄然离开这片练级区。杨庄要离开，再悄然潜回来偷着练，虽然也是个伎俩，但显然现在没有哪家会有心情还这样搞。提心吊胆的练级，大家真的已经是受得够够的了。打发走了叶渡寒潭后，叶修又是主动给蓝河那边去了个消息。 情报现在不需要了。怎么？ 蓝河照例当然是要问一下。 他们不会再捣乱了。捣乱的是你吧？ 蓝河却是不像叶渡寒潭，有话很敢说。 他们先压的呀？你先挖人的？我没有啊，我只是说我是叶修而已，人就自己来了，说真话也不行啊。 蓝河泪流满面，他又败了。 哎，下副本了啊，有个位置，你来不来？ 叶修问蓝河。此时几家工会3趟副本都罢了，已经接近2点，苏慕成明天还有职业比赛，今天却是准备早些休息，先一步下线去了。 你们5人一队的话，还有3人没队的吧？要带不？ 你带一个，还有2个怎么办啊？ 哦，我们都算错了，你们5人一队后只剩2个人了。 蓝河一怔，随即想到，原本还有一个是千城，现在跳槽当然只剩2人。 2人实在没办法下副本了，来，我们可以带一个。 那还有一个怎么办？ 和其他工会凑一凑。 其实这段时间以来，他们这些个一线等级军团确实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混搭队。因为每家工会八人，刷记录的话肯定要五人，余下三人下本肯定是十分辛苦。而这边只有他们这些人，没有野队，所以有时大家也就不浪费时间，和其他工会的人一起组一组也就算了。所以叶修的提议其实也是这段时间各大工会经常采取的措施，只是蓝河就是觉得和星星的人一起组队的话，好像就有一种同流合污的感觉似的。此时的各工会对副本记录倒真的有点意兴阑珊了，眼看军墨校这边组建一个副本队是无法阻挡了，众人顿时都觉得他们再争也就是争个副本第二名，那真的好没趣儿。所以此时有些也不去强求个五人队来下本，有八人的分两个四人队也能够应付。但像兰西格，因为千城的出走少了一人，七人两队，那就是一个三人一个四人，四人还好应付，三人的话对于这些首手来说也是大意不得，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也不愿意三人勉强刷本。 你们先组一个吧，我和细周去找其他工会拼一下。 蓝河是好会长，先把安排部下再考虑自己。 我说现在没有其他工会了，西周说。 蓝河一怔，随即才想起来，目前千波湖这边三趟副本没完的，除了叶秋大神那边的，也就他们蓝西阁和霸气雄图了。 不是还有霸图的人吗？他们刚好多三个，可以和我们凑一队。 蓝河说着给叶渡寒谈去了消息，结果却是得知那边八人分了两队，两个四人组都已经进了副本了。 哎，看来只能组个三人队勉强试一下了。 西周得知后无奈地说着，蓝河也是叹了口气。七人只好是可怜巴巴地分成了一个四人一个三人队，相继也是进了副本。叶修那边的邀请，这家伙终究还是没理。陈果这边也是目睹了叶修邀人被拒，而叶修为什么要邀人呢？当然是因为他们队伍里有苏沐橙这样一个时间并不是很自由的人。苏沐橙能跟上一线等级，一是刚进游戏被叶修花了时间带，二是本身实力也强，练级效率比一般玩家要高些，再当然就是跟了圣丹任务。不过从叶修、苏沐橙、唐柔三人在圣诞任务中拿了超大头，却依然在等级榜前百中垫底，就可以知道即使是实力强横，也确实比不上大公会这种24小时不停的职业练级法。看到叶修他们最后也是四人进了副本，而苏沐橙的角色少了这么一趟，经验肯定是要落后，频繁如此自然就要越落越多。陈国自然是要忍不住关心， 你们现在就下副本了，苏沐橙怎么办啊？他明天再来就没人和他一起下了。 没办法，也等不了他了，他明天也没时间，要打比赛。 他这么忙啊，太辛苦了。 陈国心疼偶像， 还好他网游里花的时间不算太多，技术弥补。 技术再弥补也比不了大公会里24小时的在线的人吧。 陈国就是大公会出来的，当然知道这种情况。 那倒是， 其实我的竹烟虾现在已经满级了，现在又刚退了公会，也没啥固定队下本，倒是可以先放一放。 陈国舌头像是打了个结一样含含糊糊地说着，一点都不像平时那个奔放的老板娘。 你的意思是你可以帮着练练？ 含含糊糊的说话，聂兄却还是听清了。陈果猛点头，有点激动，和偶像合练一个号多开心呢。 那天天还要把卡弄来弄去，不烦啊？ 叶修说。 不烦不烦。 陈国猛摇头，更激动了。这是合练另一个开心的地方啊。荣耀一卡一号，合练当然得每天交托账号卡。这样一来，不就每天都可以看到偶像？陈国想着，嘴都有些合不上。 老板娘，你多大了？ 叶修冷不丁地问了句。 什么？ 陈国不明白怎么突然来了这么个问题。自己的年龄，貌似叶修早就知道的吧。 老板娘，你都这么大了，还像个少女一样追星，合适吗？ 找死啊你！ 许久没爆发的陈国立刻跳起来，只是左右打量也没找到合手的拍人东西，手里的鼠标键盘都是新进买来专用的，喜欢得很。显示器吧太贵，座椅吧太大，动静太大影响不好。 你说的的确是有道理啊，这样帮着练练能减轻我们很大的负担，对工会的建设和发展都是举足轻重十分重要的一环。老板的决定英明。 叶修连忙正色说着。一边的唐柔目光镇静地转到一边忍笑。陈果被叶修这乱七八糟的说了一堆气也是又消了一半，哭笑不得地坐下问。 那你说到底怎么弄啊？ 要提升等级，其实我这个角色才是关键啊。老板你真用心的话帮我代练吧。 叶修说。 帮你呀、啊。 陈国的兴趣明显降了一大截。如果换作以前，帮叶秋代练绝对也足够他兴奋疯了。但现在面对到真实的叶秋，而且有过叶修这样的一个过渡角色后，对于这大神的崇拜，陈国却已经是慢慢的淡了起来。 好吧。 不过最终却还是答应了。 别这么勉强啊，我的号很好玩啊。哎，你看。 叶修刷刷刷飞快地改变着手中千机伞的形态，展示君莫笑好玩的地方。 知道了。 陈国点了点头。千机伞这个古怪的东西确实挺好玩的。只是陈国对于其他职业玩的都不顺溜。用过几次君莫笑都是当枪手在耍。现在既然是真要专一代练了，倒是可以多方位的尝试一下了。 我先说好啊，我可没你们玩的这么疯，每天你不练的时候我要是练累了我也不练。 陈国谈条件。 哎，那要是苏慕城的号呢？ 叶修打听。陈国斜视，那意思分明是说你怎么好意思和他比。叶修很无奈，自己明明比苏慕城还要大神的好不好？叶修一边和陈果聊着这些，一边他们这里还打着千波湖的副本。千城马后炮都是老手，根本不需要叶修多指挥什么。而他这一边和陈果聊天，手下也是应付有余。千机伞娴熟切换，各种职业的小技能不断施展，绝对的对中核心。有他这样的大神坐镇，又没有新人小白捣乱，他们这队伍简直是想团灭都难。